你好，我是京东成都研究院技术专家胡峰，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话题是人到中年失业与恐惧。刚入行的时候听说程序员是吃青春饭的，只能干到30岁，过了几年这个说法变成了35岁。如今走在奔四的不惑之路上，想到如果突然丢了工作会怎样，还是不免为此有一些惶惑。人到中年突然就多了一些恐惧感。首先，恐惧感来自于谋生。当你感到害怕丢掉工作时，说明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一种为了谋生的恐惧感油然而生。记得我不出学校后，刚工作满一年，攒下了约10000元的积蓄，然后裸辞了。但只休息了一个月，就开始恐慌起来了。第二个月初，拿着手上的账单计算着，当时在广州呢，大约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需要3000元。再看着卡上不多的储蓄，不得不从魔幻的虚拟世界回到苟且的现实之中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找工作之路。彼时的恐惧不是失业的恐惧，而是没钱继续生活的恐惧。并不害怕失去工作，而是感觉工作随时都可以换一个，要不干嘛要傻乎乎的裸辞呢？所以反倒是想着下次应该多攒点钱才辞职的，而下次是什么时候，当时的我也不知道。第二次裸辞已是3年后，这一次我不仅想换个工作，还想换个城市，中间休息间隔的时间更长了。辞职好几个月后，我才又在成都开始了找工作。这一次感觉到了工作没那么好找，看上去还行，也匹配自己的工作并不多，并且工资相对原来的一线城市也整体低了一个档次。但这些呢，也未能让当时的我产生恐惧，仅仅是困惑，看不清前路。又过了好些年，真的到了中年后，每月都有很多账单要付，贷款要还，再也不会觉得切换工作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。裸辞也早已从我的字典里消失。不随意，但未必会恐惧，只是年龄与处境让我此刻更需要认真的面对和思考这个问题。中年，每个月呢，比年轻那会儿挣得更多了，职位也更高了，生活变得更安适和稳定。这时，真正潜伏着的威胁开始出现。技能的上升曲线可能越过了高点，走入平缓区，甚至也许在以缓慢而不易察觉的方式下降，而我们却安之若素。但中年悄然而生的恐惧感并不是阻止我们再进一步的鸣枪警示，而像是中场的哨声，提醒我们人生的上半场快结束了，短暂的休整之后就该提起精神开始下半场了。所以恐惧感不应是一种束缚，而是一种警醒。其次呢，是无惧感舍生。假如你在一份工作中对丢掉工作本身产生了恐惧，那你做工作的形式很可能会走向谨小慎微。这时工作让你产生了恐惧感，你就将会被工作绊住，只想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做好分内工作，以保护好自己的位置。但为了保护位置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是徒劳的，因为恐惧感绊住了你。这样的工作状态自己也是缺乏信心的，而一个对自己信心不足的人也很难让别人对你产生信心，最终几乎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别人占有你当前的位置。而偏偏是要对工作的无惧感，才能真正释放你的潜力，发挥你的能力，让你能够留在原地甚或更进一步。作为程序员呢，我们只有一个位置，专业阵地，这是一个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职业。我们被雇佣并要求成为一名专业人士，所以应该像一个专业人士一样行事。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士的区别在于，普通劳动者主要被动接受指令去执行任务，而专业人士则在其领域内自己生成指令，同时在领域外还会向同事或上级提供来自该领域的输出专业建议。普通劳动者是一种劳动力资源，他们保证执行，而专业人士则是保证选择的执行方向是有意义的，执行路径是优化的。作为专业人士，我们需要去坚持和持续地打磨专业力，守住这块阵地。有时我在想，是专业让人拥有无惧感呢，还是无惧了才能走向更专业呢？也许谋生的恐惧，害怕失去的不过是工作岗位，舍生的无惧才能塑造专业的职业生涯吧。再来是安全感重生。安全感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，是应对事情和环境表现出的确定感与可控感。本来丢掉工作并不可怕，如果我们很容易找到下一份工作，并能很快适应变化的话。但现实是，如果是因为经济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失业或技术性淘汰，找下一份工作并不容易，适应这种变化也不轻松。 20年前，上一辈的中年人，他们从自认为的铁饭碗，也就是国企大厂中批量下岗了。这是一种社会经济与技术变革引发的批量淘汰。近一点的，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，一夜之间失业的也不在少数，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。这并非专业能力过时的技术性淘汰，而是环境巨变导致的萧条。而离程序员更近的案例来自 ThomsonSight 的深度调查采访，也就是2015年的事儿。Tony 37岁，清华本硕，毕业后加入全球知名的 AG 公司中国研发中心工作11年，年薪80万，在北京东三环置业豪宅，老婆全职太太，两个孩子。但2014年5月， AG 公司中国研发中心裁员， Tony 就成为了其中之一。 Tony 作为专业技术人士的价值依然存在，更以百万年薪身价加入著名的互联网巨头 B 厂。后来 Tony 却无法适应互联网的节奏，感觉工作上周边环境各种浮躁，管理也不专业，只好再度离职。辞职后， Tony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不能很好的适应互联网公司，外企整体不景气，招聘冻结，进入体制内早已过了年龄，创业没有机会和资源，当然也没勇气。而维持家庭高品质生活还需要不小的开支。Tony 在37岁这年学会了抽烟喝酒，仿佛人生的不顺利来得稍微晚了一些。最可怕的失业就来自变革引发的技能性淘汰，如国企下岗，其次是环境引发的萧条，比如金融危机，再次是技能虽然还有普世价值，但自身却适应不了环境变化带来的改变与调整，如 Tony 的危机。 Tony 面对的危机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属于个人问题，而金融危机也不多见。面对萧条，血也就是储蓄够厚也可以撑得过去，只有第一种技能性淘汰，积重难返。四十而不惑，不过40岁程序员的悲哀在于，他们拥有15年以上的经历与经验，有时却在和只有5年经验的年轻程序员竞争同样的岗位。中年人和年轻人本应在不同的战场上，年轻时拼的是体力、学习力和适应能力，是做解答题的效率与能力；中年了，拼的是脑力、心力和决策能力，是做对选择题的概率。年轻时是用体力和时间积累经历，换取成长与机会。就拿我来说吧，从年轻到中年，我的体力状态变化是20岁以前可以通宵游戏后再接着上一天课，30岁以前连续一个月加班通宵颠倒，睡一觉后就有精神满满，35岁以前还能上线到凌晨2-3点，睡上几个小时后早上9点又正常上班，35岁以后呢，就要尽可能保持规律作息，否则可能第二天就精神不振了。所以中年了，体力下降是自然生理规律，但和脑力有关的学习能力并不会有明显改变。记得以前看过一篇万维刚的文章，讲了一本书《成年大脑的秘密生活：令人惊讶的中年大脑天赋》，其中提到，跟年轻的大脑相比，中年大脑在两个方面的性能是下降的，计算速度和注意力。其他方面，比如模式识别、空间想象能力、逻辑推理能力等等，性能不但没有下降，而且还提高了。计算速度和注意力下降应该是对学习力有一些影响的，但丰富的经历和经验应该可以缩短学习路径，更有效的学习。回顾过往，年轻时学习的路径试错曲线要长得多，所以这一点在学习效率上得到了弥补。而从其他方面看，模式识别、空间想象和逻辑推理意味着中年人的大脑擅长更多高级的工作技能，所以完全没必要担心老了会导致学习能力下降。缺乏安全感正是源自变化，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。环境和人都处在长期持续的变化中，变化总是不确定的，我们没法消除变化，只能把变化纳入考虑，承认变化是永恒的，不确定是长期的。面对这一点很难，难在反人性。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战胜自己人性里的另一面，适应变化。无论世界怎样变化，内心依然波澜不惊。就像大海深处，无论海面如何波浪滔天，深处依然静谧悠然。简言之，人到中年，换了战场，重新定位自己的优势，转变核心竞争力，浴火重生，开启人生的下半场。年轻时，我们打的是突击战，左冲右突。 中年了，我们打的是阵地战，稳步推进。如今呢，我们进入了人生的中场战事，这场战事从谋生的恐惧感开始，给予我们警示，到舍生的无惧感，让我们摆脱束缚，整装待发，最后经过重生的安全感，推动我们再次上升。关于中年之感，你有哪些看法呢？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订阅胡峰老师的专栏《程序员进阶攻略》，获得更多关于持续成长的